勾选 Beyond on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没有想到 Broccoli 回来的第二个礼拜呢，我的拍档 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 复，因为今年2025年他好像真的是蛮常生病的，不然就是有时候肚子痛啊，或者是那里不舒服，这里不舒服。希望大家接下来2025年都是可以平平安安的，好不好？当然要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的方法呢，包括要饮食啊，要吃得健康，吃得好，蔬菜啊，维他命啊等等等，水要多喝，对不对？运动也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的循环嘛，对不对？让我们排汗之类的。而勾炫呢，本身除了是一个有很多娱乐性质内容的一家电台，我们也非常倡导大家一起来运动啊，那就是我们的新计划 Go Go Go Limping 呢啊，来到了第二集啦。这个第二场呢，我们不是玩 Pickleball 啊，我们玩全民运动都很喜欢玩的羽毛球啊哈，羽毛球友谊赛来了。现在呢，来到我们购物炫的 IG 看看这个贴文，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地点详情还有地址了，就在2025年7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在 CPS Subang 那边啊。现在呢，开放大家来跟我们一起来打友谊赛的冠军组还能够赢走1000令吉的现金奖哦，所以赶快 tag 你的朋友们一起来报名参加吧，我们到时见喽。 Search question beyond trend， 来猜中算你厉害， 猜你几时脱单。 哎呀，你不要只会谈情说爱嘞，我是说勾炫猜猜猜，这里呀、啊、有猜各种各样有趣的冷知识，可以快充你的脑哦。勾炫 Be Your Own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呢，有来自艾薇的《计算浪漫》，而今天也需要你来计算一下这个冷知识，你可以猜对的概率有多少呢？ 第一场脑洞大开，勾炫猜猜猜。 阿克的这一个冷知识呢，真的是跟数字有关，但不需要计算，因为是跟时间有关的。大家都知道我们家里有厕所嘛，厕所一定有洗手盆，有热水器，也会有马桶。而竟然有那么神奇的一个国家呢，他们有规定哦，晚上十点以后是不允许来冲马桶的。哎，是怕有那个声音的污染吗？还是怕可能有什么灵异故事吗？又或者是会不会导致它的水管破裂之类的？到底是哪个国家那么的厉害啊？四个选项 A 法国， B 瑞士， C马来西亚， D 日本。嘿，给大家来盲猜一下啦，它其实呢跟声音有一点点关系。哎，这个国家呢 Broccoli 目前是还没去过的，哈哈哈啊，当然日本也没去过啦，瑞士也没去过啦，马来西亚会不会是答案呢？大家就来猜一猜 0169988889， 告诉我你的猜测吧。是有这个选 B1 圈勾炫 Be Your Own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呢，又来自陈华的《我把我留在那了》。陈华的演唱会要去见你的夏天呢，将会在8月17号晚上7点30分在 The Platform Narakan TTDI 温柔的开唱。门票呢，去到 mydogbookmyshow.com 就可以买到演唱会日门票啦。 第一场脑洞大开，勾炫猜猜猜， 勾炫猜猜猜。今天我们来猜的是这个国家那么的特别，那么的神奇。竟然有规定在晚上十点以后是不允许你去冲马桶的，如果被别人举报甚至可能面临罚款这件事情哈。到底是哪个国家呢？有四个选项 A 法国， B 瑞士， C 我国马来西亚，真的有吗？还是 D 呢，日本？来听听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88387Sim 啊，很久没有来回答问题了，你觉得是哪一个国家呢？ 觉得可能是日本吧，因为他们那边我听人家说是很早关店的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夜生活，可能晚上他们都是早睡，所以十点过后尽量不要有声音。 OK， 你是因为噪音的关系所以选择了日本，真的是如此吗？反正我听过一些去过瑞士的朋友，他们觉得那边的人更加是健康 life like healthy life， 就可能是八点过后很多店都关了，十点十一点很多人都要睡觉了，就主打一个健康。日本的话感觉有一些地方像是城市的部分，可能东京会比较都市化，有夜生活，可能冲马桶对我们来说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嘛，真的会是日本吗？要不要换换答案呢？回来 听听看其他的朋友 Andy 啊，你们有什么样的答案啊？设置 Go Shen Beyond Trend， Go Shen Beyond Trend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ATEEZ 的 Lemon Drop。 第一场脑洞大开 ，Go Shen 猜猜猜， 脑洞来大开一下。今天我们就来猜猜呢，这个国家他们竟然有一个规定呢，说十点晚上十点以后呢，不允许冲马桶的呀。这个国家到底是哪个呢？啊 ，A 法国。B 瑞士 ，C 马来西亚 ，D 日本啊，刚刚就有人觉得日本呢本身是非常注重这些生活素质的，所以可能对于晚上十点过后冲马桶会觉得有噪音的污染，但是也有朋友反映说瑞士也是如此啊，法国也是如此啊，听听看 Andy， 你个人是选择哪个答案呢？ 我的答案是日本 D 吧，因为。我觉得日本呢，它比较属于那种比较严厉的国家嘛，它就像很像新加坡这样子咯，因为好像严厉啊，就等于就是十点以后不允许冲马桶的国家啦，所以我觉得是 D。 OK， 确实跟蛮多人一样都觉得应该是日本吧，因为大家都是非常自动化的去在乎他人，然后去做整洁这一块，或者是防止有噪音污染的，算是合理的。但是这边呢，收到的另外一个朋友，他个人觉得应该是瑞士耶，因为像是 Cindy 他去过瑞士呢，他也是认同像刚刚Andy 有讲到的，或者是像七星有说的，这些国家他们都非常的遵守规则，他们都非常会体恤他人，所以可能会担心十点过后冲马桶吵到别人这件事情。他在瑞士确实就发现，哎，十点过真的没有冲马桶的声音，所以会是瑞士吗？还是日本呢？难道没有人选择马来西亚吗？回来我们听听别的想法，再来听郑杰喽。手机 Go 选 Be On Trend， Go 选 Be Your Own Trend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艾热和王以太的《倒数说爱你》啊，我相信很多朋友也在倒数着准备去他的演唱会了。王以太 Love Me Later 演唱会呢，将会在8月29号晚上8点在 Zip Kuala Lumpur 开唱。门票还可以买到，去到 mybookmyshow.com 你就可以买到喽。 第一场脑洞大开 ，Go Shen 猜猜猜 ，Go Shen 猜猜猜，今天我们就来猜猜啊，这个国家呢竟然会有一个不明文的条例，说到晚上十点以后呢是不允许冲马桶的哈、啊，你有去过吗？你可以猜到是哪个国家吗 ？A 法国 ，B 瑞士 ，C 马来西亚。D 日本，今天绝大部分的人都选择日本。再来听听最后一位朋友7908的 Johnson， 你同样选择日本吗？ 我觉得应该是 B 瑞士啦，因为我可以肯定的是 C 和 D 是没有啦，只是不确定是 A 还是 B。但是我记得啊，我不懂是法国还是瑞士，我已经忘记了啦。有一个就是他们是要四点以后就要睡觉的，所以哦，就是我的答案是 B 啊，应该是瑞士啦，是因为他们是十点过后就要睡觉的，他们没有夜市啊什么等等的，所以就要保持安静哦，这样子啦，所以就是 B。 哇，十点过后要睡觉这件事情对 Broccoli 来说根本就是噩梦一场诶。让我想起以前我中学初中一的时候去住学校的宿舍，真的有点开关引号的像在做监牢一样，因为我本身就是个夜猫子，但是宿舍规定你十点半一定要熄灯睡觉，所以我每次到了半夜一两点我都还是睡不着的，我觉得很可怕。当然这个国家没有那么样的要控制你的睡眠时间啦。到底是瑞士还是日本还是法国还是马来西亚呢？正确答案就是恭喜 Johnson 答对了，是 B 瑞士。啊哈，没错，瑞士呢虽然说是没有全国性的法律规定禁止夜间冲马桶，但是部分的老旧的公寓或者是建筑物呢，他们的租赁协议里面会提到可能在十点过不可以冲马桶，不然可能会影响到楼下的租客，或者是那个水管的声音会太过大声。因为其实瑞士的人呢是非常注重居住环境的安静的，他们在晚上的十点到早上七点有一个叫做安宁时间的这个 period 啊，人民呢都会自觉的减少噪音活动，包括冲马桶啦、洗澡啦、使用洗衣机啦、hair dryer 啦等等等的，就是为了怕打扰到那些邻居，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不明文条例。所以各位如果以后去瑞士玩的话呢，要看看你住的这个民宿或者是地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则，有的话就要去遵守了哈，没有的话呢可能有些酒店啊、旅店啊是可以的，你就要自己去 check 咯。好，学起来这个冷知识吧，设置过选 Beyond Trend。